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唔好讲饭盒啦，其实。应该讲外卖都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啊！ 即系我成日觉得好似系咪讲错咗咧？饭盒，饭盒系乜嘢咧？饭盒就应该俾人知道系你成日会嗌住佢嘅，咁啊啲饭盒啊嘛。但系而家呢一排咧就唔系饭盒，嗰啲应该叫外卖啊！即系你譬如我咧神秀识咗件女，咁啊嗌佢嚟深圳玩，去罗湖玩，咁嗰啲其实唔可以叫饭盒噶，系咪先？是不是叫外賣會？ 不是長期嗌的。 是的，不會長期嗌的。 是。 是啦。嗱。即是講下啲所謂飯盒啊，飯盒我覺得係你要都搵得佢幾密。或者可能你一個月有一次啦，或者至少都兩個月一次啦。即係上三杯唔計啦，上三杯玩咗五年啦。 是。 我撚盡記錄啦，係咪先。咁好似廣東妹咁。咁我平均兩個月至少兩個月搵佢一次㗎。但冇啦。冇啦。廣東妹已經即系埋街食井水啊， 系 吓咁啊，只有两个可能嘅，我估计就系、是、一就系佢老豆已经 希望唔系啦， 咁啊唔买噶啦，喺度 系 吓，即系嗱，而家唔怕讲，因为佢已经冇做，佢已经唔系我饭盒，佢已经离开咗深圳咁样啊，佢离开咗深圳有呢笪一嚟地方，即系广东妹点解要出嚟抛个身出嚟做咧？即系我成日话好少广东人会出嚟做。小姐嘅，唔系代表冇，就好少喺翻深圳做嘅。OK， 啊，咁点解会深圳做或者喺啲广东省地方做咧？原来因为佢爸爸有一个几严重嘅肾病， 系 OK， 即系佢每个月咧，净系咧嗱，你靠大陆嗰啲医保乜保扑街等死啦，系咪先？系啊，冇办法，系人都知噶啦。好啦，咁佢就要俾咗好啲嘅药俾个爸爸延续佢嘅生命，咁冇办法，一个月唔系食药啊。乜柒都冇嚟呀，唔係食飯呀，唔好計家用，淨係食藥要一雞嘢。 係。 我都唔知乜撚嘢藥嚟㗎，所以我諗住生存者，我哋話生存喺香港呢，我哋香港人呢真係都覺得應該有啲幾開心㗎。 喺香港使得仲撚多呀。 咁我唔撚知呀。嗰啲藥呢就一雞嘢一個月。即係佢唔食飯都要俾一雞嘢㗎啦。咁而且呢個其實廣東妹就幾孝順。咁佢點解要選擇會喺廣東即係深圳做呢？近佢鄉下嘛，近翻老家嘛，即係可能佢姨媽到嗰幾日，佢就翻鄉下探佢老豆㗎啦。 即係佢老豆突然間死，佢即刻翻到。 係啦，可以翻到去啊嘛。 OK， 咁當然啦，你知啲腎病都冇得斷尾㗎啦，係咪先？除非又屌你咁咩捉個法輪功嗰啲，屌你啦，跟住活體，屌你咁鋸撚咗佢攞個腎出嚟嘅啫，係咪先？咁理論上都幾貴啊，幾廿萬㗎。就唔撚知點解啊！我唔撚知點解啊！咁就有廣東妹而家唔使做， 係咁廣東妹算係飯盒定算係外賣先？ 佢一定係飯盒嚟，因為我打算係長期或者至少都要兩個月揾佢一次，或者密啲係一個月揾佢一次。佢一定係飯盒嚟嘅。 係 咁而家呢個飯盒咧，已經冇咗啦。 OK， 係啊，咁佢好嘅，但佢爸爸就仲健在啦嚇。咁我成日諗住佢，佢爸爸屎撚咗咧，就冇閪屌喎，話點知未死我都冇閪屌，冇辦法。咁都唔緊要啦，其實都我覺得幾開心啊，因為我覺得，sorry 啊，佢有兩個可能啦，一就係因為佢儲開錢啫嘛，因為佢都幾慳家嘅，每日都係飲杯奶茶啊，食件餅咁啊，當一日就真係同我真係食嘢嘅，我咧就好多開心啊。咁佢慳慳埋埋可能。夠錢搵個法輪功嘅，鋸撚咗個法輪功嘅，換咗個神俾老豆咧，一來咁啦，二來可能嗰一萬蚊藥費佢諗得掂啦，咁最簡單啦，係應該可能就係搵到個更加長期嘅飯票啦，或者可能識個條仔有啲錢啦咁樣，咁佢而家就 佢有冇咁嘅條件先？ 唔知有冇冇問啊？ 唔系我话你觉得佢有冇咁嘅条件啊？ 佢梗有咁条件啦，因为佢 有啊，咁啊， 佢你都见过啦，佢都唔系太丑，见过未啊？ 未见过， 相未见过咩？ 未见过。 我应该摆上微信俾你睇。 好啊， OK 嘅，OK 嘅。咁佢有咁嘅条件嘅，譬如如果啲女仔 可能如果包佢或者可能一個月俾雞零嘢佢，我諗即係有能力負擔得起嘅仔，而且佢可能唔當佢係雞咁，我唔當佢小姐啦，佢當佢小姐一直啦，我覺得，因為如果三皮嘢一個月咧，佢一定揾到，因為佢好搏命啊。 係， 因為佢同我講話，我自己我都知道我自己可以係二千蚊過夜嘅，點解我緊千五啫？一二千蚊未必有咁多客會嗌，所以千五我就實有啊。所以佢每一日咧都有千五，即係佢咩肯翻工就實即係。佢只肯翻工，佢就實俾人屌啊！我先聽過嗰個講法。OK， 咁啊，咁啊 ，OK 啦。咁佢某程度叫埋街食井水啦，咁樣。咁喺我嚟講，係佢啊 ，OK 啫，我唔 OK 啊，因為冇咁我食緊做飯盒啫。咁我都 OK 嘅，咁佢都 OK。咁我最多咪自己揾件咯。 係。 咁但係你記住，佢一變咗唔係我個飯盒，咁我就變咗一個好嚴峻嘅問題㗎啦嘛。 又少咗個飯盒啦。 又少咗飯盒啦。咁十一又嚟啦，係咪先？當然啦，呢日出街嘅日子咧，都仲可能喺我嚟講嘅嚴打期嚟噶，記住啊！即係我成日講咧，十月國慶咧，即係你可想而知，我幾撚質真呢個國家啦，即係呢個國慶我係好撚唔質中意啦。係另一成奇怪，國慶咧係前後十五日嘅，前後十五日或者前後七日啦，即係你知道我啲嗰啲驚青啲噶嘛，係咪先？咁我就前後十五日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嚴打期嚟嘅，呢一輪都係嘅。咁通常啲環境我都係諗住嗌飯盒啦。咁冇飯盒，咁唯有就嗌外賣啦，係咪先？ 係。 咁話說，咁上兩集你哋網友聽過啦，係咪？我同健哥哥做嘅。咁我就喺同一班網友喺又喺麒麟。咁咪喺神獸，我冇乜所謂係你知嘅，不過我係中意嗌神獸咁解啫，喺神獸。咁啊，玩咗幾開心，係啊啦，係啊，碌嗰件閪啲啫， 係啊，阿碌都唔肯玩啦， 阿碌唔肯玩啦，又唔肯實石啊嘛，又係裝假狗啊嘛 ，OK， 唔係阿碌裝假狗喎，係見到裝假狗一除撚咗，喂，真係講我即係題外話講啊，我唔撚明點解嗰啲巴係咁撚勁嘅，而家係可以，你真係喺外面睇佢真係 D 嚟 喎， 係阿碌話除撚咗 B 到啦 ，B 至 C 啦，咁如果咪 B 至 C 啊，即肯定係 B 啦， 係 咪先？因為佢私實俾我，如果係 B 實俾我笑嘅，實話 C 噶 ，B 字 C 啦，噏得最好嘅一定係 B 啦。哇！原來 B 係咁樣，即係佢都見咧，都算係老啊。阿碌同我講翻，原來廿八歲，撲街，廿八歲你唔好做雞啦，你做人都唔得啦，屌你黐線啊，大陸。OK， 唔緊要。咁啊，因為嗰日除咗佢之外，咁啊有仲有三個女仔噶嘛，除咗佢龍眼茄啊，阿碌嗰個我叫龍眼茄啊，咁就三個女仔噶嘛。咁我都見啊 ，OK 啲啦，即係後生啲啦。咁空少嗰件啊，都幾好玩嘅。但空少嗰件咧，啊唔知點解冇抄我微信咯。我抄咗個微信，佢唔加我。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廣東，即係有位廣東朋友啦，即係廣東嘅聽眾啦，咁樣定係買書咯，唔知。總之廣東嘅朋友跟咗我哋去玩啦。咁佢嗰件咧，即係我又攞咗相出俾啲網友睇噶嘛。咁啲網友話，全部都係得一個字，個字就淫個樣。 淫 ，OK。 嗰種夠淫。但個樣子其實唔正之淫，我覺得係幾佢係當晚長吻應該係最靚嗰個嚟就嚟㗎。 係。 即係其次應該係空少嗰個囉，我其實我分唔到邊個靚啲邊個唔靚啲啦。當然啦，好多嘢夜晚見呢就同日頭見係兩件事嚟㗎 ,OK?OK, 你係可以㗎。 OK, 我會講返嘅。咁咁自從嗰日我哋同喺麒麟唔係喺神獸玩完之後 ,OK? 咁我一乜不斷咧都有同我自己嗰件女啦，同埋阿廣東個廣東網友咯。其實哎呀，跟將來都肯定有廣東網友跟我哋玩嘅。點我未幫佢改個名啊，遲早幫佢改個名啊，或者廣東仔先咯。 好啊，廣東仔啦， 我介住廣東仔先啦。嗱、okay. ，因為我可能會繼續跟我哋。 佢係廣州人嚟㗎， 廣州人嚟啊， 廣州仔啊， 廣州仔啊，嗌住廣州仔先。哇，咪先100多萬個廣州仔。 到時有再有廣州仔， 再有再改過啦。OK， 咁廣州仔嗰件女有同佢嗰件女一路喺微信傾，咁啊見到就成日問我一個問題啦。佢話幾時過嚟探佢？ 係 因為咧我好撚撲街，我每次咧寫完微信咧，抄完微信之後咧，博完第二招咧，我就話我下次揾你啊。係啊，我個撚個都咁講，所以我係爭好撚多女下次 嘅。OK， 小黑啊。啊！如果你嗰啲咧， 小黑你都未博過喎， 未博過啊。 O K， 就係個個即係就算可能，我諗 即係空少啊，成班我哋跟我哋玩嗰啲都同我講：阿牛，你未幫我未幫個小黑嘅咩？可能就算係小黑都話：咦，阿牛你未幫我過我咩？可能咁撚樣嘅。因為我哋交換得太多啊。 係。 咁講翻嗰件女啦。咁我就我每次都話我下次揾你噶嘛。咁其實覆翻俾啲女同我傾緊偈嘅時候，問我幾時嚟嘅咧？我上次幫嗰件，同埋阿廣州仔嗰件女，都同上問我幾時過嚟嘅。咁我都同你講啦。十月咧，啊，我哋國家生日咧，我就唔會過嚟噶啦呢排。 係 啊，咁佢哋好明啊。我話不如咁啦，我就約你試下出嚟啦。嗱，呢啲説話咧，就是、我係同廣東仔嗰件女講嘅。啊，嗰條女叫咩咧？不如嗌小慧啦。 好啊， 佢就今生冇來世啦。係阿碌阿媽咗啫，問我媽咗。 O K， 阿碌媽咗噶啦。咁啊，唔關我事啊，阿碌嘅事啊。咁啊，嗌佢小慧啦。咁啊，開頭咧就阿小慧就話好。咁就我嗱，其實我同一啲咁嘅女仔喺微信度傾偈咧，我通常傾開就話我同你食飯、睇戲、過夜，或者係揾酒店。 直落啦 咁樣嘅，咁其實好多女仔都知道實係俾錢㗎啦。 係， 我唔知點解呢，小慧好似覺得我係唔會俾錢咁樣。 係， 咁佢又話，咁我又上幾個禮拜約咗佢㗎啦。 係， 約咗，記住約咗㗎啦。跟住呢，佢無啦啦呢喺夜晚呢，即係我假設囉，其實我唔知約嘅星期幾呀，可能約嘅星期一呀，星期日夜晚呢，佢就話我部手機壞咗，你可唔可以送部手機過嚟。 係。 咁我心諗我畀錢㗎喎。屌你老母，我仲要畀部手機你。 係。 咁跟住我就好正，我就冇講其他嘢，我就話我冇出聲。跟住過咗個零鐘頭之後，我就話唔好意思，公司突然間有事啊，我同你嘅約會取消。 係。 即係因為我冇理由送部手機畀你，我仲要畀錢你㗎。係。因為我會畀錢㗎嘛。 係。 跟住過咗唔知幾多日啦，跟住阿小慧又同我微信啦，咁我話有問我幾時過嚟，我話不如咁啦，如果等唔到啊，不如就嚟深圳啦，我寫得好清楚啦 ,ok? 係。 睇戲、食飯、過夜。 係。 啊，我搵埋情趣酒店俾你。啊，好冇。跟住佢就話咁係咪當過夜，我話當然啦。跟住我就話我就寫埋啦，車費我包添。 係。 咦，咁跟住佢冇問我攞電話喎。 係。 冇問我買部電話俾佢喎。跟住佢話唔好放飛機喎。我就有招絕招啦。 係。 即刻畀100蚊紅包佢先。 係。 嗱，呢包呢啲100蚊微信紅包俾你嘅。係我哋嘅，我係我嘅誠意金。 係。 咦，咁跟住話有誠意金好啦，咁樣車費你會畀我嘛。好。咁到咁跟住我咗邊日呢，我就咗個星期四。上幾個星期嘅星期四啦， 係 啊，總之就係、是、啊，其實我唔記得邊日嘅啦。總之係十月前啦，啊，因為嚴打嘛，啊，冇閪屌，冇辦法啦，嚇、啊。咁跟住即係點樣咧？第二朝朝頭早，咁我就再睇提佢，因為未同佢出嚟交收過嘛， 係 未同佢出嚟玩過，我都驚佢放飛機啊。 佢嚟過深圳未啊？ 未㗎， 未嚟過， 可能嚟過深圳嘅， 係， 但係佢未試過送外賣㗎嘛。 系， 系咪先 ？OK， 未食过麦白送噶嘛？咁跟住应该大概晏昼到啦，之流早之晏昼到十点零钟啦。我出发嗰时候咧，我又特登话，我又再微信佢，我话你出发未啊？我话未啊，我要刷牙洗面啊。佢跟住其实再问多我嘅问题，话我微信冇钱啊，你可唔可以俾咗车费我先啊？咁我都冇问题啊，系嘛？ 都系要俾噶啦， 都要俾噶啦，我。但我唔係俾晒㗎嘛，我俾200先囉。 係。 俾200。跟住佢話返嚟你都俾㗎喎。我話先返嚟先算啦。返嚟再俾啦。咁樣我真係佢一講呢啲說話我就好撚驚㗎啦。 係。 我驚佢放飛機。 係。 攞咗你兩嚿，佢就又想你攞你兩嚿，攞得你四嚿，佢拜拜你啦。你真係取佢唔漲㗎喎，有時係咪先。你下次搵阿張嘅搵佢，阿張嘅會幫你幫佢。 你话咧？ 你话咧？阿张唔会捉佢过嚟？佢梗唔会啦。所以我好捻惊放飞机，佢啲女系又有机会放飞机噶。你唔好以为识个爹哋就得啊！你识个爹哋， 嗌佢送外卖，你根本就唔起个爹哋搵钱啦。佢屌你，佢而家屌你还得啦。 系啊， 系咪先？或者你譬如佢真系收咗你钱，佢原来收咗你钱，而放你飞机，你搵个爹哋跟你老母咩？佢爹哋而家梗系一定惊帮件女都唔帮你啦。 唔会俾你同条女再碰到面啊！ 冇错咯。所以其实我每次我都好惊，尤其是啲第一次交收嗰啲。 系 当然变咗饭盒就唔怕啦，系嘛？ 系 啊，变咗饭盒嗰啲，下次先俾仲得啦，咁啊 ，OK 啦，咁啊，拖拖拉拉，大概我四点零钟揾咗酒店，我就同佢讲话：，喂，我揾咗酒店咯，你嚟未噶？佢话佢出门口啦。 系， 咁四点钟我计下，咦，六点钟就嚟到酒店噶啦，因为如果滴滴啫， 吓， 好卵快啫， 估就滴滴咯， 估就滴滴啦，我肯定唔使啦，大家估到佢唔系搭滴滴啦， 咪咯， 佢肯定系 搭公巴啦， 搭电车。焗嗰啲咧，嗰啲电单车咁样咧，焗去地铁站就地铁站，去到罗湖又罗湖，屌你搭的士嚟啦，肯定系。 系， 因为点解咧？佢七点先到， 咁肯定系添啦， 肯定系添啦， 代捻埋啲车费。 咁当然啦，我唔紧要嘅。 系，咁啊 最 紧 要 就 我食饭嘅。 系， 咁我跟住我咪嗱咁样冇办法啦，咁样即刻食饭啦。一见到佢冇嚟执剂噶，系咪先？ 系， 身水身汗系嘛，咁啊食饭啦。咁我揾你睇啦，唔知睇咗个乜鸠，唔好记得好似，算啦，不都系垃圾嚟噶， 系 乜《使徒行者》啊， 《使徒行者》 定系唔知乜卵嘢啦，就古天乐嘅 《使徒行者》咯，咩 S 风暴， 系 S 风暴，睇住 S 风暴，睇住 S 都颇为垃圾嘅，其实都颇为垃圾嘅，唔紧要啦，草草嗰啲唔咩，睇完咁跟住就带佢翻酒店啦， 系 啊。咁都未得，都未可以咁講住。首先我應該係佢接我喺酒店話接到佢，就帶咗佢上酒店先，俾你睇下啲環境。 係 啊，其實每次都係咁樣㗎啦。一陣間咧，嗱，我哋喺呢個點按摩浴缸度玩，按摩浴缸唔係重點，啊，係嗰個泡泡浴先係重點。OK， 所以一陣間一定要玩呀。咁咪喺度教下佢先，跟教完佢咧，跟住就跟住梗係食嘢啦，食完睇戲啦。咁咧，因為情趣酒店係一個好處嘅地方咧。嗰件你真係好想玩嘅，其實 係， 因為佢真係覺得，咦，好幹喎，咁佢真係好想玩，咁急不及待就跟住翻咗去酒店啦，咁啊，跟住又係例牌噶啦，靜靜雞飲啖神山虎，飲杯神山虎先啦，靜靜雞啦， 又用嗰個樽係嘛？ 誒，唔係啊，而家我係用，唔係你記住，我係買定好多樽雀巢嘅咖啡嘅，而家係啊，我依家樽唔可以循環用咁多次㗎，係 OK， 咁啊入定嗰啲咖啡，咁啊跟住嗰件女嚟上到嚟嗰時候，咁啊我沖涼房嗰時候咧，屙屎嗰時候咧，就嗱攞住一支嘢，邊屙邊飲咯，其實唔屙屎啊，又係飲咖啡啫嘛。啊，其實啱嘅，即係咧，如果譬如啲網友想慳翻啲錢咧，即係我成日講題外話啦，因為當我做生意啊。隻咖啡我成日都讲你係要最好就第一日做之前一日飲一包做嗰日再飲㗎嘛。但如果你想慳返啲呢你其實你做之前飲得㗎啦。即係點解我話做之前嗰日去飲呢其實係等你適應啊去排毒啊。有啲人排毒呢有啲人會排毒嘅即係可能我寒底嘅會可能你燥底嘅人呢就唔會排毒嘅。 Okay? 但你都要適應㗎嘛。咁但如果譬如你唔需要適應嘅你咪半個鐘頭做之前半鐘頭飲跟住等嚟做囉。即係你最罩忌就係你咩嘢呢你飲完之後你仲有時間呀。 係。 跟住懶懶下冚家產想去廁所點算呢好啦唔係尷尬係好啦冇人㗎嘛。 係。 所以我點解我會叫啲網友你第二日飲定一次去曬你啲宿便先啦。 我撚曬先啦。 我撚曬先啦所以我先分兩次啫。你係孤寒覺得40蚊一包嘩40蚊包喎大佬。啊即係叫隻雞都唔知幾錢啦。40蚊包嘅我唔想嘥。咁你其實可以盡量係做之前半個鐘頭飲完之後即刻做囉。係。咁呢啲就你話事啦我就唔會話叫你哋當然你早一日飲啦飲完之後嗰陣我啦。 早一日飲一包添。 係囉。好啦咁跟住就接狗啦開水啦咁就玩呢個泡泡啦。 係。 咁玩泡泡呢是最吸引女仔的地方來的。 是。 咁你知啦我哋加上啲按摩浴缸㗎啦佢打嗰啲唔知乜嘢氣出嚟呢嗰啲泡呢係零食好撚去到好撚高㗎嘛。 係。 咁其他女仔就同我出去玩嘅女仔就未試過咁樣嘅。 跟住嗰条嗰个阿小维咧就点样咧？佢话乾坤大挪移，用普通话啦，太极咁喺度玩紧嗰啲泡泡 啊！ 你知啲泡泡咧，其实唔系好低，个泡泡真系好卵柒高嘅，抛到好卵柒高嘅嗰、那个泡泡。跟住玩翻冇嘢好玩喎、 啊。 佢将只泡泡咧，就将啲泡泡得打落块面度，即系好似呢啲人玩蛋糕咁样咧。 系 整到成块面都系，成头都系啦。 系 咁啊，梗我成头都系。咁当然我要狠狠地，毫无怜悯地， 系 咁屌你都要对付翻你啦！我咪一样拿住旧泡泡喺间浴缸度，已经打一大战啊！ 系 屌你老尾，我好啦开心、啊，我真系好啦开心、啊，咁样玩法，玩到其实浸到手指都巢晒，即系你记住咧，其实玩呢啲咁样嘅按摩浴缸咧，咁其实有一个极限嘅。你手指巢呢就唔好再玩啦。点解呢？因为其实水分已经流失到好多啦。 已经提示緊你啦。 係提示緊你啦。咁我玩到手即係其实唔撚愿走㗎，已经喺度喺大家将啲泡泡喺度屌你你打我啊我打你。佢玩到成跟住呢夸张到点呢间房我諗有三分之一地下 係 都系泡泡嚟㗎啦。 係 係、okay、玩到咁撚样㗎啦。平时冇啊，所以最后咧，搞到嗰间房系好卵窒先嘅， 系 好似溜冰咁嘅，点解随时打低啊？都都嘢，即系有都系有着有唔着，有好有唔好嘅。OK， 咁喂，经过呢一次咁好玩嘅经验，咁啊，梗系蠢嘅老母屌閪啦， 系 咪先？咁啊，咁喺张床度，梗系啲情侣酒店，梗系有啲前奏啦、石啊、炒下啦，一炒，咦？好嘢嚟喎， 有湿啊！ 一线啊，首先唔好讲湿唔湿先，一线嚟喎，你老真系揾唔到有多余个蜡烛喎。 O、okay、K， 哇，唔系啲你知咧，有啲女出到嚟，呢个即系牛杂咁啊嘛，明唔明啊？块牛肚咁啊嘛，即系喺个唇嗰上面系反反地嗰啲摸都摸到，你咪几多恐怖啊？咦，咦冇喎。二索嚟喎，真系成条二索咁甩落二索咁，即系我好啦，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即系咁啊，有伸只手入去，即系平时都唔中意嘅，伸只手指入去，冇反抗喎、啊。哇！屌你老尾，你平时有啲女仔咧，一掂入啲咧就推开你噶嘛。 你伸只手落去嗰阵时已经推开 你，推开你，哇！咁家阵主动到一伸只手指入去咧，佢嗰只手就已经系喺度。向你條遮嗰度係咁熬啊。 係。 我話點我話咁熬到即係你幫你打緊飛機囉。嘩唔好話等得啦唔好再玩呢個遊戲啦。唔好再玩所以有神辛苦。冇嘅。係嘅攀攀聲係好撚硬嘅。嘩唔好玩呢咗咁玩呢遊戲再玩呢遊戲隻褲都行唔得㗎啦。我都話要暫停㗎啦。OK。咁嗱林攞個袋上馬啦。一攞袋喎佢就同我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喎。 係。 嘩唔用你呢個得唔得 係。 唔用我呢、這个我呢个妒忌最撚新嗰隻嚟喎大佬 0.02 最撚新最又滑又薄好冇味喎有两边隻啊。跟住同我攞一隻又系妒忌嚟㗎。 係。 嗰啲金色装嗰隻呢 係。 嘩屌你嗰隻唔撚窒得㗎我呢隻先好啊屌你老婆係㗎喇咁啊。喂咁呢啲提我话嚟啫。 係。 咁啊sorry 啊。咁咪大袋陈啦。 係。 咁啊对呢啲做我嘅嘢，即系我嘅几长几眼啊，时间几耐啲，费事讲啦。 系， 一讲都唔人信噶嘛，系咪先？ 都大同小异噶啦， 大同小异啦。咁讲做完之后啦，做完之后，咁啊当然系俾钱啦，即系第二招。 哦 ，OK， 即系唔知差 Q 第二 Q 啦。 系 ，OK， 做咗两 Q 第二招，瞓醒。咁啊，大概系10点钟到，佢就话：我走啦，你走唔走啊？我未走住我瞓多陣啊。我话你其实我你可以唔走喎等我瞓到12点钟你可以食早餐喎。佢话唔得啊佢约咗朋友买嘢啊。 係。 就即係同俾咗朋友东门买嘢。 ok。 咦撚近啊屌你我慳返啲钱啊。 还掂出咗嚟啦係话。 还出咗嚟啦。咁跟住我俾钱啦。咁俾钱咁佢走啦。 係。 咁走咁样冇乜要啦我咪照瞓囉。我瞓多陣。咁跟住我自己又去返香港囉。好啦咁瞓多陣。俾咗钱啦，瞓醒，唔系都唔系咁讲啊，瞓瞓下，佢打电话嚟， 系， 哇，咩事啊？我话，哎呀，我普通话讲啊， 我亂咁噶，我亂過馬路，而家俾人捉撚住咗啊！ 咁點啊？你話 咁樣你叫我落嚟啦！我話喂，什麼？我即係話扮收唔到電話啦，咁我撚鳩，一落去咪要，一落去咪要跌，黐撚咗線啊！跟住佢話：跟住我聽不清楚啊！因為其實我有啲知啊，我部電話咧，我一唔插個 hand free 咧，其實好啦，個電話係。话声好卵衰啊，系坏坏地嘅，其实我电话系坏坏地嘅，吓咁咁啱得咁巧，放到我， 系 我就攞个电话嚟讲话，我收唔到，收唔到，跟住佢我听话算啦，咁咪收咗线啦，咁咪有鸠佢啦， 系， 即系其实咁样就证明净系乜嘢咧？我将啲黑气传咗俾佢，你有听过咩乜嘢啊？ 成交转运 啊，转运啊，啊转咗啲运咯，而家佢咪转咗运咯，转咗啲厄运啫嘛，本来就应该系我，因为我平时翻大陆我都系搣埋蛋过马路噶嘛， 系， 咁而家本来嗰应该中招嗰系我啦，而家系嗰系佢转咗运啦，转咗厄运俾佢啦，咁啊，都唔紧要啦，咁到第二朝咁啊，都算啦，咁你十二点未够，咁去退房啦，咁退房之前我梗系冲下凉啊，刷下牙啦，咦，咁我望下个佢洗手盆。 是 咦那隻牙刷未喐过呢有两支牙刷即是我未拆㗎嘛。 是。 因为我自己手口㗎嘛。 是。 啊、咦那条女琴晚冇拆今朝都冇拆喽。 是。 唔撚怪得琴晚成晚瞓觉一阵味啦。咁死尸嘅味啊。即係喺口气嘅时候嗰时候你嘩即係有啲中毒嘅感觉啦。但係即係话时话呢件女呢都几咁淫。 是、 啊。即係有时呢揸佢嘅时候呢揸佢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话：嗱，你唔可以笑我波细嘅，屌咁样。我当然唔会笑啦。我话：我考一次分，考一次分。唉，波细唔紧要，唔好话屌你啦，喺波细度冇脑就得啦。啊 ，OK， 咁啊，你唔好笑我，你唔杯有跟人说，佢先好样知听到咗我哋有个聊天室咁。 系 咯，咪之后特讲。咁我话：我杯输，杯输。唔讲呢个就唔可以成你啦，或者咧，跟住翻嚟照讲啦。咁啊，就系玩咗呢个一个咁嘅旅程啦。咁费用都系啦。应该唔系，应该唔同咗。费用其实以前系贵少少嘅，2000蚊过夜钱就即系地皮啦。 系 酒店嗰啲就冇得计啦。咁车费嗰度咧，你记住，第一次我俾咗100蚊诚意金，嗰100蚊其实。如果計埋落去啦，都係呢一次嘅活動嘅錢嚟㗎嘛。我再俾200車費。 係。 臨走我俾咗300蚊佢。 係。 又係滴滴啊。 係。 俾咗300蚊佢坐車。咁其實連本呢次淨係嗰件女我係俾咗2600蚊。 係。 咁比平時多咗9歲啦。咁、 你係咪唔記得咗你一開始俾100蚊佢呀 唔緊要咩因為點解呢我冇得計嗰樣嘢因為嗰100蚊我話都係誠意金啊。 OK、 啊。其實呢次就貴咗100蚊嘅誠意金嘅嘢。如果唔係其實就冇貴到嘅因為係咪個車費我諗住俾5嚿㗎嘛。 係、 啊。因為佢嚟㗎我知幾錢嘅嚟嘅就係180蚊到左右啦。 係。 咁咪180兩程路會咪360囉。咁360你唔會真係俾360佢㗎嘛你咪俾夠400蚊佢囉。咁我例牌俾100蚊貼士㗎嘛咪500囉。 係。 連埋個浴巾過夜嘅2000蚊咪2500囉。咁呢次俾咗2600就因為當初有咗100蚊誠意金囉。係俾多咗呢度囉。咁其他嚟講你話診啊又有兩 Q, 有幾撚過癮又幾好玩又陪你食飯。係之又陪你睇戲。 啊同你又同你乾坤大挪移。 同你大挪移。係隻有少少葉眼。嗰度啲法力有少少敏陣之後其實都冇嘢都幾好玩啦。 係、 啊、因為佢咁點整好我都點整佢㗎嘛。 係 如你如何對我亦都要全數賦予他人㗎嘛聖經都咁講啦。OK? 係先聖經先耶穌教㗎嘛呢啲唔係我教㗎耶穌講。 OK? 我跟足聖經做。咁呢除咗唯一佢夜晚瞓覺嘻嘻嗰頭喺死屍味之外個口度傳出嗰頭喺死屍味之外咁呢一次係其實非常之圓滿嘅係聲音 ,OK? OK? 但你話會唔會再搵呢咁唔搵囉暫時一話碌約咗咁等佢試下啲死屍味先啦而家阿碌試嗰啲死屍味冇問題咪俾阿碌試囉咁我下次諗住試下我未知啊，其實我下次未知因為呢件女呢佢話呢下次我再神獸呢佢可以介紹個女介紹另外一件女幫我識但嗰件女就唔係神獸做嘅喺另外一間場做嘅咁、 哦 啊、可能有啲嘢去傾啦咁唔知到時係點樣啦都唔平啊嗰件女開價2500咁 搞唔搞我未知，因为而家都冇得搞住啦，因为系仲系严打期间啊嘛，做节目嗰时候，甚至而家出街节目都系啦。OK， 咁应该系呢集出咗街之后，下次出街嗰集就应该系唔系严打啦。但我都因为冇嘢讲嘅关系咧，咁我都下个礼拜都系讲严打嘅，即系呢个系都系讲紧呢个月发生嘅事，即系十月之前就发生嘅事。咁几有趣嘅， 系 因为我喺香港玩咗。 OK， 咁其实一路都喺香港玩嘅，但系咧就特别在咧系同啲排嗰啲对手唔同啊。 OK， 咁留意下个礼拜节目啦。好，就咁，拜拜， 拜拜。